OK，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么美好的一个早上，也求你眷顾我们今天在这里的聚会，不管是主日学，不管是敬拜，都求你有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帮助我们。你也认知我们的设备还并不是很齐全，也时常会有问题。也就求你怜悯我们，也让这不造成我们的亏损。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OK， 我们继续看《西敏信仰告白》第一章。我们上礼拜花了比较多的时间看有一些前言的介绍，还有第一章第一节。大家对第一章第一节还有没有什么问题？都没有问题哦。因为以前向人启示神旨意的方式已经停止了。最后一句话，大家都没有问题吗？关于你们还是要看，就是说这些先贤们所列出来的，写在信仰告白里面，是不是有圣经的基础？讲到圣经的基础，你也可以看出我们的版本有列出那个 proof text， 就是他们引用的经文。我稍微解释，我记得我上礼拜没有讲我们要怎么样使，我本来说要稍微解释一下要怎么样使用这些引用的经文。本来他们先贤们他们完成了信仰告白之后交给国会，并没有引用的经文，但是是国会要求他们要把这些引用的经文加上去，可是先贤们他们其实是有一点不太愿意把它加上去，其中的原因就是这些所归纳出来的信仰告白全部都是所以那个没有办法用OK， 全部都是是圣经整体归纳出来的原则，你没有办法用某一个经句，就说哦，这一句就是在讲这个话，但是因为国会要求他们要列出引用的经文，所以他们还是有列出一些引用的经文。所以我们怎么使用这些引用的经文？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他这些经文好像只是是不是有点薄弱，或者说有一点他没有直接的讲，直到他们在信仰告白所讲到的所讲到的那么的白字面化。但这些引用经文的使用的方式并不是要给你一个一对一的 match， 就是哦，譬如说因为以前那些向人启示神旨意的方式已经停止了，圣经中就有一节经文直接这么说，上帝不再用有一个主的使者向你显现对你说话的方式向你启示了，这些方式已经停止了。但是我们就用这个例子好了，这个引用经文，这段的引用经文他们是用哪一段经文？希伯来书一章，对不对？一章一到二节，他说上帝既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在末世的时候是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这就认知多方多事借着先知们晓谕他的子民，现在在末世，末世就是耶稣已经来和耶稣再来的这段时间，他是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你可以看得出来希伯来书的作者这段经文，你就可以引用其他的经文来解释希伯来书的作者这段经文，譬如说耶稣他自己说，若不是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只有没有人认识 什么？父，只有子和子乐意向他启示的人才能够认识父，等等等等。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引用经文是指标或者路标，这些先贤们的背景是他们引用的经文背后都有非常深厚的解经基础。这些先贤们他们都是新约学者、旧约学者、希伯来文的学者、希腊文的学者、古典文学的学者，所以当他引用一个经文的时候，并不是只是叫你停在那经文上面，你应该看到这经文，然后你会到你书房的注释书抽下之前所有其他先贤们在这段经文上所做的注释，然后他们怎么在引用其他的经文来解释这段经文。听懂我的意思吗？ Right. OK. So, 所以以前那些向人启示神的旨意已经停止了。如果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他们引用希伯来书第一章，神迹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放晓谕列祖，在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我们从这节经文似乎并没有办法看出来之前那些向人启示神旨意的方式已经停止了。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得出来说，之前是借着很多不同的人多方的方法，现在所有的启示是集中在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身上， right?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延续在说，我们的主他是怎么样启示我们？特别是在约翰福音那里有讲到关于圣灵， right? 他说圣灵要来，要将一切的事告诉你们，并且要提醒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我们通常读到14章26节，我们会说哦，那是在讲我们，那个你们就是我们， right? 他要还要告诉我们，他将一切的事还要告诉我们，然后叫我们想起耶稣对我们所讲的一切话。但是那并不是直接的指我们，他讲的对象是指谁？当时的使徒。你再看到15章26-27节约翰福音，15章26-27节那边又讲到说圣灵会来， right? 要为我做见证，而你们，你们是指谁？他的门徒们，你们也要为我做见证。我们怎么知道那个你们特别是讲他当时的使徒们？15章27节最后一句话，因为你们从一开始就与我同在。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先贤们会这么说了，他是这个，其实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现在延续上一句话，就是现在我们必须要有圣经，是最必要的书，因为现在其他启示的方式都已经停止了。 OK， 这是认知，我们的主所有的启示都是透过他，他又立意借着他的圣灵，透过他的使徒们，叫他们将他的福音或将他的启示传扬出来。听懂我的意思吗？关于这个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在这里讲的预言，其实在这里，在譬如说我们等一下会看彼得后书那边讲到的预言，那个预言不只是讲说我预测未来的，那个是讲说所有先知所讲的话语，就是上帝透过人所讲的向人启示神的旨意，大概是这个意思。 OK， 所以预言如果你窄义的理解，就是上帝透过人预测未来所发生的事，那个是上帝的启示一部分。如果你预言是广义的理解的话，就是上帝透过人向人表达一切的一切他的心意他的旨意的话，就不见得一定是好像预测未来会发生的事。 所以广义上某种程度它就可以你把它跟启示化成等号，但是我们也你大概可以这么说。所以清教徒清教徒像William Perkins 一个比较早期的清教徒，他有一本书叫做 The Art of Prophesying， 我们直接翻译的话就是说预言的艺术。这是一本早期，你怎么弄的？喂，哎，没有。早期，哇！所以我们还是要有专家在这边。早期清教徒，一本很重要的，你好像是 Preaching Manual， 就是讲道者需要学习的讲道手册。可是那个 title 你注意到它是 Art of Prophesying，Prophesy 就是预言，预言的艺术。但是对他们来说，预言不是像我们现在讲的预测未来要发生的事情，那个预言就是讲上帝话语或者讲道的艺术，就是这个意思。OK， 所以等一下我们会看到那个彼得后书那边讲到的预言，不见得只是在好像我发预言你未来要娶一个太太她的身高是165公分等等，不是这样子。预言就是讲上帝的话语。 OK， 我们看一下 1.2 或者第一章第二条，所谓圣经所写成的圣言，神的话。他们把我们现在的正典的圣经旧约39卷新约27卷书都列出来，中文的没有列，因为不需要了嘛。可是他原来的版本，他是把每本书都列出来。接下来这些书卷都是出于神的默示，是信仰与生活的准则。关于这个，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先贤们把我们当作理所当然的这66卷书的书名都列出来？如果你想，当时他们是在17世纪中期的时候，宗教改革才发生在大约100年前，他们面对的仍然是天主教的势力 ，right？ 宗教改革对我们来说好像很理所当然，我们的新教基督教和天主教就是分开，是不一样的。但是对当时的来说，仍然宗教改革的并没有，宗教改革并不是那么的稳固，并不是那么的理所当然。其中一个宗教改革的原则就是回到圣经，唯独圣经来。但是什么是圣经？因为天主教也说圣经，但是他们的圣经有次经有伪经。你可以看得出来，这里的39本旧约、27本新约的书，并没有包含我们现在所说的次经或伪经。OK， 所以他们需要把这个何为正典、何为圣经，把它列出来，很明确的列出来。这个才是我们认的正典的圣经。OK， 但是这个还比较好，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下句话，这些书卷都是出于神的默示，是信仰与生活的准则。关于这个跟我们以前在洪恩堂会讲我们信仰的有个什么信仰的基准，那个字句是非常类似，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关于这个？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看这个字句，这些书卷66卷书都是出于神的默示，也是信仰与生活的准则。你们都听过圣经无误这个概念 ，right？ 或这个字句。先贤们在16、17世纪的时候，圣经无误。如果你严格来说，你要说他们有没有讲圣经无误，你有点那个时空错乱，因为你是把我们现在在讨论的一个概念或者一个议题，再回去套到17世纪先贤们他们所归纳出来的信仰告白。所以有人会说 OK， 他们没有圣经无误的概念。 OK， fair enough， 没有用圣经无误这个字眼。但是我想问，如果信仰告白说这些书卷都是出于神的默示，是信仰与生活的准则， 你们觉不觉得这已经 imply 已经涵盖圣经无误的原则？是否有圣经无误已经实际的存在这个信仰告白1.2条里面？有还你们觉得有吗 ？Yes， 一定的嘛。因为 OK， 如果你认为圣经可能是有错误的，因为它毕竟是透过人手写出来的 ，OK。可能有一些成分是上帝所漠视的，有一些不是的话，你会引发诸多的问题，我们接下来会讨论。但是其中一个，你这个就不是，不管也许你是在其他的，你没有信仰告白，你没有这个信仰标准。但是如果你说你是任性西敏信仰告白的话，因为这个字句。基本上你已经在宣称我相信圣经整本圣经都是上帝的出于上帝的默示 OK 也唯有如此它可以成为我信仰和生活的基准若圣经有误的话它没有办法成为我信仰和生活的基准因为你一旦说这个东西有错误我们先不要说你可不可以分辨出哪里有错误哪里可能出错其实你已经有另外一个标准来评估这个文件、这本书、这66本上帝所给我们的书，你懂我的意思了吗？你就没有办法说这是我的信仰和生活的标准，你可以说是参考。OK， 也就是说有一个概念，好像我在这个。教材里面有列出来叫做 verbal plenary inspiration 这个概念就是我们不只说圣经是上帝的话语我们说整本圣经都是上帝自己 verbally 这 verbal 的意思不是说我一定说发出声音告诉某一个人但是的确是逐字的启示透过人 plenary 就是全面的将这个启示赐给人 OK 但是这个也不是 dictation 不是抄袭就是好像有一个书记在那边他讲什么我就把它抄下来这个 verbal 逐字的启示的概念并不是说是抄写而是说他透过譬如说子恒他是直接领受上帝的启示但是在透过他自己他的文化背景或者他的用词方式忠实的把上帝的启示全面的把它记录下来所以我们今天手中有子恒书你知道我是开玩笑的有约翰一书约翰二书等等你其实如果譬如说我们懂希腊文或者懂希伯来文我们可以看到约翰他写作的方式和彼得写作方式和保罗写作方式和路加写作方式是不一样的他们的用词方法不一样他们的语气不一样他们甚至用词的那个复杂性会不一样，譬如说彼得就认得出来，希腊文可能不是他的 native tongue， 第一个言语，他是可以用希腊文写，但是与路加相较起来，路加的希腊文就是非常的优美，就是好像一个我们会说有受过教育的人会写出来的，你懂我的意思？但是全部不管是路加还是彼得，都是全面上帝直接向他们启示，然后他们写下来的。OK， 关于这个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想问一个问题， 是， 神所启示末日的这个是，这个部分没有问题，但是我想问的问题就是说，圣经这66卷书也是编撰合集起来的，那怎么样是？这个编撰应该也是人所把它组合起来的。那怎么样去认定说，就是这六是谁可以做这件事情 等一下我们会，先贤们没有直接的 address， 解释这个问题。但是等一下我们看到第4条、第3、第4、第5会比较清楚的，可能会有一些比较清楚的讨论，但是原则是我们看第3条好了。一般称为赤经或旁经的各卷，既然不是出于神的默示， 其实他们在这边已经做出一个判断，有出于神的默示和不是出于神的默示的，就不能视为圣经的正典。因此他们在神的教会之中是没有权柄的，没有权威的， OK， 顶多只能当作人的著作来看待或使用之。他这边是不是否认我们不能够用人的著作？没有，他是说我们可以用属灵书籍，我们可以用注释书等等等等，但是这些著作就是人的著作，并不是上帝直接默示的。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先贤们他们已经在这边做出一个区分了，赐经和伪经不是神所默示的。我们先讲旧约圣经，他们怎么做出这个决定？他们怎么分辨说赐经伪经不是正典的一部分？这个其实是比较简单的。我们的主在那个往那个以马处斯的路上，不是向两个门徒们显现吗？然后解释圣经给他们听 ，right？ 他怎么说？他将摩西、先知，还有什么？我们看一下哦，诗篇，对不对？那个诗篇不。在犹太人当时的那个诗篇就是涵盖了我们现在大概是所谓的那个智慧书，不只是诗篇，比如说箴言诗篇等等， OK， 传道书等等。也就是说当这个出来的时候，甚至有的时候你会说是摩西和先知，或者律法和先知，这样的意思出来，犹太人听到就知道，哦，这是当时我们手中所有的在会堂里面会读的那六十六卷书。所以这六十六卷书啊，不是，对不起，三十九卷旧约的书，三十九卷旧约的书，其实早就在犹太教的历史之中，他们就已经认定这个是正典。他们会用其他的赐经或什么，但是赐经就是赐经，伪经就是伪经。也许当时没有这个名词，但是那些就不是在这三十九卷书里面，然后是会念的，会在会堂中念的。所以当我们的主说从摩西五经，从先知书等等历史书，还有诗篇就是诗篇智慧书等等，这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当时犹太人手中所有的三十九卷旧约的书卷。那新约会比较复杂一点，我自己个人也可以多做一点研究，但是我们看，继续看， OK，在这边讲说赐经他没有办法可以参考，你可以当作人的著作，但是他不能够当作是在教会中有权威的， OK。 这个跟当时的历史背景也是有点关系的。当时他们不只是面对的是天主教对圣经的看法，他们也面对这些先贤们，也面对当时的英国国教。英国的宗教改革历史稍微有一点复杂，不像欧陆的宗教改革历史比较的清楚一点，或者路德就是跟罗马天主教是分开来，因为他们政治还有当时皇家的背景，他们的宗教改革比较有一点就是想要走中间路线。这其中有一个带来一个后果，就是他们使用的圣经，英国国教使用圣经是有赐经在里面，是有伪经在里面，然后他们会说这些东西也是有其权威的，在教会之中有其权威，但是他们譬如说会注加一句说，但是他们不能够成为我们的教义的基准， OK。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在英国国教里面除了三十九本正典以外，那个没有问题，赐经在教会里面仍然是有一些你在行为上面是可以约束你，有其权威的，有其那个标准的作用，但是他们也认知因为这不是正典，所以他们不能够成为最终教义的基础。 well， 这代表一个什么问题？这背后所代表的概念是什么？如果你要这么说的话，就是有一些文件它可以规范你如何在教会中行，教会该如何行，圣徒该如何行，有规范作用，但是你不能拿这些东西作为教育的基础。这在等于是在说什么？ 对 ，OK， 有这么说。可是其中这个概念背后凸显的一个想法，就是你的 practice， 你如何行，和你的 doctrine 和你的教义是分开来的。你懂我的意思吗？这个可以规范你如何行，但是你不能把这个东西做你成 doctrine 教育的基础。但是，我们会认为 doctrine 和 practice 是永远分不开来的。你没有办法分开来，你的 doctrine 你的教育如何就决定了你如何行，你的 practice 你的实践，你的实践必须是要积在你的 教义上面。 anyway 这个跟我们现在有，我觉得改革中的教会应该对这个最理解。可是就是改革中的教会和改革中的弟兄姐妹一天到晚发只懂得教义没有爱心，这个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一天到晚都有这种，真的觉得Anyway， 好，我会说，没有教义，就基督徒来讲，你就没有爱心 ，OK。而真正的爱心，必然是基于真正的教义之上，是分不开来的。好，我们看一下第四条，第四条很有趣，我觉得我们可以仔细看一下，圣经的权威理当被信服，如果他是上帝。出于上帝直接的漠视，而且是全面逐字的漠视上帝的话语，如果你任由一位上帝就应当顺服。而这个权威这个 authority 不是靠着人或教会的见证，而是完全依靠神。在这里我们之前所提到神学的两个 principle come together， 神学主要的原则主要的对象就是神本身。可是你要怎么有这个神的知识是圣经 ，OK。圣经之所以可以见证神，是因为神本身，它是真，因为神就是真理，真理的本身，因为他就是圣经的作者，不是其他人，是他自己写，透过人的手写的 ，inspire 默示人所写的。我们应该接受圣经，因为它是上帝的话语。想法问题，有说服力吗？有没有？我们今天跟我们十九号出去扫街的时候，跟一个完全不认识圣经不认识耶稣的人说，这是圣经，你要信他，因为这是上帝的话语。你觉得有说服力吗？为什么没有？重量为什么没有？ 因为他说，那为什么圣经是对的？ 因为他是上帝的话语啊。 那对他们来说，那为什么你觉得上帝的话语是对的呢？你要怎么证明这是？ 你要怎么证明这是上帝的话语？所以你听得出来这最后一句，我们应该接受 OK。 如果他之前已经讲这个圣经就是上帝所默示的话语 right， 我们把它换成我们应该接受上帝的话语，因为它是上帝的话语。你听懂我的意思吗？先贤们在这里用的逻辑，在逻辑学上叫做什么？ Circular reasoning。 这个通常在逻辑学上是不成立的，你要听我的话，因为那是我的话。你懂我的意思吗？通常你爸爸妈妈甚至对小孩子讲，小孩都不太会服这个，你要听我的话，因为我是你父母，父母讲的话你就要听，这是一个循环逻辑。但是 其实背后是有，在某种情况之下这是唯一合理的逻辑。什么情况之下？什么情况之下唯一合理的逻辑就是循环逻辑？我们通常会觉得说，如果你只告诉人圣经是上帝的话语，这不够说服力，你还是要来证明这是上帝的话语。所以你就说，有的时候我们会听说你I don't know help me out 圣经讲了什么什么，你看这个天上怎么样怎么样，不是不是就是如此I don't know， 我一时想不出来。有的时候我举例子，我不是很会举例子。 你们有没有，或者你们上过传福音的课，有没有教导你们说你可以教导人家看这个就可以印证 圣经讲的是真的哦、oh, 或者考古学，挪亚方舟，他们在土耳其的山上有找到那个残骸，印证圣经所讲的是真的。16、17世纪并非全然没有考古学这件事情，你懂我意思？但是你会发现，当然没有像我们现在这么发达，但是你会发现先贤们完全没有诉诸考古学或者其他的历史所留下来的证据。我们会说因为他们没有，其实不是如此，但是他们完全没有用这个证据，没有用其他外在的证据来证明圣经本身。我们通常会认为说，如果你要证明某个事件或者某个人的身份，你不能自己说着就算，你需要有客观外来的证据来证明他。先贤们说不应该信服他，因为他就是上帝的话语。唯一循环例证或者循环逻辑唯一可成立的时候，就是当那是最高的标准。因为一旦你说你有其他的东西可以来证明它的确是最高标准，你已经在做一件什么事情？你已经有另外一个标准来评估你所强调的最高标准，你没有其他的标准，最高标准只能以最高标准自己来验证。 OK， 所以这边讲的是它不是靠着人，甚至不是靠着教会的见证。这个特别是在讲什么？罗马天主教他们当然也有圣经，但是他们会说圣经的权威和教会的权威，粗糙来讲是一半一半，你需要教会来诠释圣经。 OK， 教会说的才算，或者圣经之外教会说的才算。所以他们会，你知道这种理解之下可以发展出什么赎罪券啊， 那些东西。虽然最后他们也取消了赎罪券，但是那最基本的hermeneutics 那个诠释的架构仍然是没有变，就是教会的那个权柄甚至是高过圣经的权柄。 OK， 但是这边讲不是任何人，约翰欧文很厉害，这些先贤们很厉害，但是你不是靠着他的见证，不是靠着高阿丹的见证，不是靠着某一个人的见证让你信服或者证明圣经是上帝的话语。圣经是上帝的话语，因为它是上帝的话语。 OK， 第五会讲得更清楚。关于这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我们只停在这里，有人就说你这只不过是 fideism， 就是你只是那个你只是盲目的信，有点迷信，你说嘛上帝的话语。对，先贤们当然知道会遇到这样子的问题， right？ 所以我们继续看第五条。我们可能因为教会所做的见证或感动和影响，对圣经产生有高度的评价和尊重，我们也可以从许多方面充分看出它真的是上帝的话语。这就是我刚刚讲的，从外在的证据或者人某个人内在的评估，它真的有属天的性质，它有教育的功效，就是它的确是真的可以使人归正，教导人归正。 OK， 都是有益的。它的文体的庄严，诗篇非常的优美，各部的协调，你看几百年几千年之间的不同的作者写的，它是中间是协调的。 OK， 它所有的内容全部都将一切归于神，对人类唯一得救之道充分的显明，和其他无与伦比优秀之处。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弟兄姐妹会为了要人信圣经，他会讲一个圣经是有史以来销售最好的书。Yeah, sure, OK， 但我不太确定为什么那个会叫我要信圣经就是上帝的话语。 OK， 以及他全然的完美等等，这些都人也许都可以认得出来，也可以承认，但是他们并不束缚在此。 OK， 虽然如此，我们之所以完全接受并确信圣经是无误的真理，有属神的权威，乃是由于圣灵 借着并伴随着神的话语圣经在我们心中所做的见证。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这就是我好像对这个跟传福音有关系，我们先把这个放在我们等一下最后的时候我们再回到这一点，一点都没有错，这跟今天讲道也有关系。刚好这边在讲说是不是圣经这本书非常的棒什么什么，可是我们也承认他对人来说他没有，不是所有人都相信他是上帝的话语，但是当圣灵在工作的时候他就成为上帝的话语。先贤们是不是这么说？也就是说圣经所有人都可以读，甚至很多人都可以看得出来他的文体非常的优美，他有很多帮助人的、教导。我读神学院的时候有读过很多的学者，他们做出的研究非常的精彩，可是直接讲我现在唯一做这些圣经研究的原因，因为他对西方的文化有极大的影响，他就说因为他是我们西方文化的一部分，并不是因为他是上帝的话语，也可以做出非常精彩的研究。但是是不是说对这些对他们来说不是上帝的话语，但是如果圣灵工作的时候这些就成为上帝的话语，好像是这么说。这个是有一个神学家叫做巴特，他认为他的启示论基本上就是这样子。他不会坚持圣经是无误的，他会说圣经其实就是人手所写的，可能有错误可能没有错误，但是我们为什么要相信圣经？因为圣灵会感动我们，让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就有一个 Christ event happening， 因为基督的灵在我们里面工作，让我们看得出来，让我们领受这实在是基督的道。这是不是先贤们所说的？不是，他是说圣经之所以是圣经，因为它就是上帝的话语。但是你我要如何认出它是上帝的话语？你必须要有圣灵。但是就算你不认出它是上帝的话语，它仍然是上帝无误的真理。听懂我意思？这中间的差别、也就是说它的确是上圣经，我们人都应该相信圣经就是上帝的话语，但是除非有圣灵在你心里光照，同样一本圣经，钟亮可以读，子恒可以读，廷芳可以读，乔治可以读，谁都可以读，但是不见得每一个人都会这个就是上帝的话语， 我必须接受他，我必须服在他的权威之下，我必须按照他的启示来定义我自己，并不是每个人都如此。但是为什么有些人可以真心的如此？不是因为你比别人厉害，不是因为你比别人聪明，不是因为你的心比别人柔软，而是因为上帝的恩典临到你的身上，基督的灵他差遣他的灵到你里面，叫你领你进入一切的真理，叫你想起他对你所说的一切话，或者他给使徒所讲的一切话。因为有圣灵在你里面工作，你才能够有上帝的灵，人才能够真正的认出这的确是上帝的话。 OK， 有没有什么问题关于这一点？所以这个跟刚刚廷芳所讲跟传福音就有关系了，不是吗？我们传福音就是传上帝的话语，上帝告诉我们他怎么样拯救我们，他告诉我们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他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需要救恩。但是为什么人不能信？很多神学生就是会很frustrated， 很困惑，因为神学院通常会叫你要到街头传福音。我们以前华神是好像一学期下来要有30次个人布道这样子，反正你就是要到街上去啊。那时候华神是在三军总医院对面嘛， 然后三星总医院对面的某些病房都被华神的学生每个学期去扰乱，因为他们跑不走，所以那是最方便的。然后大家要组团，哎，我们要去传福音，然后跑到对面去。Anyway， 但是时常会很困惑，为什么他们不信？所以就是说，是不是我讲的不够好？我要研发出一个更好的论述、论点或者 argument， 要更让人信服，然后就在FB 发表长篇文章，怎么会有人不信？这真的是怎么？我想，当然不信，你信是例外 ，right？ 那是上帝的恩典临到你的身上，也就是说，在传福音的时候，这个应该要鼓励我们传福音，还是让我们消极认知这个事实？就是你传福音，一个人觉得自己有罪，而且需要悔改，而且需要信服耶稣基督，认他为救主。认知这不是你的论述多么有说服力，你讲的多么精彩，而是圣灵的工作。这会让你传福音更有力，还是更消极？应该是我认为会更有力，来，因为在某些意义上来说，其实不是关乎我，或者我多么讲的多么努力，我长得多么帅，或者我多么有亲和力，我的生命多么有见证。我要做的是忠心的传讲上帝的话语，他能不能领受，最终是不是上帝的恩典，或是我们有时候时间有没有到，圣灵是不是在他心中工作。既然这样子的话，传福音应该会更有动机， right？OK，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想问一下，就是像这样子的话，就会就是我想到那个新约的那个撒种的比喻啊。 嗯。路边的，然后。对，那段经文我们在查经的时候有看过，主要大部分会认为说，好像他是在讲说环境会影响人如何领受福音，那个种子在路边或者在浅的土，或者说有仇敌来就把它夺走了 ，OK， 世界的诱惑来把它夺走，好像这是在讲外在的环境，所以我们要努力塑造一个好的环境。福音预工软化人的心，但是我个人认为那个并不是在讲外在的环境，那个就是讲上帝他主动的工作，他的工作有的时候你看起来就是有人欢喜领受了，他也的确领受了圣灵的好处，甚至他自己身上得疾病得到医治，但是最终他失落了。那我们是怎么说？因为环境不够好吗？Well， 也许，但是最终是他没有真正领受那恩典，或者圣灵没有真正的在他心中给他一个新的心， right？ 所以那个我会比较倾向就是他在叙述人是怎么样领受福音和不领受福音，并不是在讲说哪一种环境的人就可以领受福音。你在最好的环境之中，如果你最后是失落了，你最后是不认主，其实不管你的环境再好，你就是落在那个前途里面，或者落在那个有飞鸟来把你发出的牙夺走的。 OK， 有没有什么？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我是的，我们会认，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是在创世之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但是你要说是人得不得救，是因为上帝的拣选，他不得救是上帝没有拣选他。 那个就会有一点落入像加尔文讲说，你已经讲的太多了。我们知道是上帝的拣选，但是，上帝拣选那个是我们所谓的他的隐藏的旨意，他的确有拣选，但是他没有告诉我们他到底拣选谁。我们可以凭着他外在的表现，客观的条件来评估这个人到底有没有得救，但是最终这个人到底有没有得救，是在上帝的旨意之中。他并没有给我一个名单，告诉我，哎，博瑞，啊 ，OK， 你 OK，check off， 你懂我的意思吗？对，是在上帝的拣选，但是我会宁愿这么说，人得不得救的话，就是上帝实际具体在他身上的工作，而并不表示我们就不做，反正他要得救就得救，他蒙拣选就蒙拣选，那跟我做没有关系。也认知上帝是具体定义，透过人，透过恩典的管道施行拯救。OK， 还是这么讲。OK， 好，我们哇，今天稍微晚了一点，我们三分钟的时间，我鼓励大家开口祷告，为今天为自己祷告。